好，翻嚟第二节。 Hello。 我哋拍片嗰阵时咧，同个拍哥啊征求佢同意咧，佢话唔好讲人哋个名字，个屋苑唔系咧，真系大镬。如果人哋嗰啲私楼咧，系嘛，你去出嚟咧讲人哋嗰度有嘢咧，就系俾人拍你嘅啫。 梗系啦，会跌价噶嘛。 咪咯，所以我奉我唔会讲翻我自己屋企嗰头嗰啲嘢。 我自己出入都会惊啦嘛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 你都会认住噶嘛。 喂，你头先又话讲翻嗰个你？ 我应该可能你会有印象，因为好耐之前听到噶啦，系啦。咁其实个故事咧都好几年前嘅事噶啦。咁样我系喺又系有台一个灵异节目听翻嚟嘅。咁佢个故事嘅主人翁咧，佢其实系唱 K 嘅啫。咁佢就喺一啲连锁嘅，而家即系唔系最当红嗰间啊咩咩咩塔啦，咩 Mr 啦，以前系有一间嗰个字头嘅，而家都执到七七八八噶啦。咁你知道如果多人嘅时候，佢系啲大房，大房系连厕所噶嘛？ 系。 咁佢嗰阵时啦，咁大概就记得系好似五定六个人以上，佢会俾单大房嚟噶嘛。咁佢入到去啦，侍应就喺个 reception， 你要系嗰间嘢喺边咧？系咪喺旺角咧？好似喺旺角嘅。系啦。咁你知道旺角嗰一即系旺角嗰间即系啊，好似连住，我冇记错就应该系商场隔篱嗰间啦。 系 佢系 reception 同埋佢系有两层噶嘛，我记得。咁咁啱佢就要去上去上面嗰层其中一间房嘅，边间房我就唔记得啦。大房佢 reception 嗰度就同个 receptionist 讲咗话，哦，我记得个人，咁就哦俾咗张飞仔佢，然之后话俾佢知你上去几多间房。咁佢上到去嘅时候咧，咁嗰啲侍应就冇而家咁好服务，咁直接带埋你入房呢样嗰样噶嘛。咁佢就。就大概是即可能是指示了你在哪一个位置，你转弯几多少号房样。那他入到去的时候，大家即坐在那里，那见到有一个侍应的我没记错是应该是男性来的，就在个洗手间走出来。那他就咦，是不是可能休息啫？那好，可能你知道的做服务业那些，他们可能落场或者放 break 的时候，他们会可能找一间吉房去吞泊的嘛，又不是吞泊的休息的。咁诶，咁啱可能佢见到一个侍应啦，咁咪同个侍应讲噶嘛。我记得嗰阵时唱 K， 好似你入去有两杯嘢送，有两杯嘢饮噶嘛。 包唔系送， 系啦，包两杯嘢饮，我冇记错，应该系包两杯嘢饮嘅。咁佢就通常系一去到嘅时候，我哋会落嘢饮噶嘛。咁佢见到个侍应出嚟，咁咪唔使揿钟仔咯，即系揿我电话，咁啊同个侍应讲，个侍应咧望一望佢。又行咗去，又出翻去，咁而佢落单啦。咁佢又系好似头先嗰个头先个护士咁样，又系等咗好耐。咁啊，点解咁耐都冇嘢，即系冇嘢饮送入嚟啦？咁大概个零两个钟后啦，都好一段时间，你先会发脾气噶嘛。咁啊，佢又冇发脾气，佢打来线。用我的电话落，我打个电话就打去。我头先同你个同事落咗单噶、哦。喂，点解咁耐都未有嘢饮嘅？咁佢嗰个电话另一端嗰个服务，即系嗰个服务嗰个侍应咧，就话：吓，我哋冇收到单、啊，你同你几时落噶？咁样唔紧要啦，我同你落翻啦。咁好啦，又落翻嗰几杯嘢饮啦。咁我咪坐低啦，即系继续唱佢 K 啦。咁啊，冇耐有个侍应入嚟，又系嗰个男性嘅侍应入嚟， 同一个人。 系啦，咁佢若佢放低啲嘢啦，咁佢哋喺度唱紧 K 玩紧噶嘛，佢见到个侍应行翻入厕所咯， 掂下掂到入个厕所度， 系啊，咁佢嗰下就乜呢个侍应咁搞笑嘅？呢间房已经系有客噶咯，你好似当我透明咁啊，入咗去个洗手间，咁佢咪把几火咯，咪敲门咯。我记得系有敲门嘅，由佢哋有护，即系佢系有尝试去做干，即系有做干涉嘅。佢去咗敲门，冇声嘅，咁过一阵，咁佢就黐线嘅咁样样。咁我咁佢又好搞笑，佢又冇打电话入去。咁佢就 是但啦，咪继续唱 K 啦，可能佢唔知洗紧厕所定之类啦。 嗯， 过多一阵都冇出过嚟，咁咪得谂啦，死啦，佢会唔会入边有啲咩事咧？ 嗯， 咁敲门啦，冇应，佢开门入去啦，冇、人， 人都唔见埋， 冇人。 嗯， 咁嗰阵时我唔肯定系咪集体撞鬼事件嘅，但系我记得系唔净止佢一个睇到嘅。 嗯， 因为呢个故事都好几年前嘅啦，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，但系呢个故事我系好有好深刻印象，因为我好听完呢个故事之后，我好一段时间唔敢去唱 K 嘅。 系啊，其实咧，其实我就唔 系 好听人哋嗰啲节目。 唔系，好几年，好几年前噶啦，系啊，好几年前噶啦， 其实我就唔 系 好听人哋。系啦，呢个名。佢系咩？你个呢个头像系小老宝，佢话我惊。 个 vid 系咪啊？ 你话我惊保安多过惊鬼啊！佢就系我就唔系好惊啲保安。 佢肥翻啲保安就差唔多。 系啊，你个大佬唔俾扑，佢唔俾扑咪唔俾扑咯，咪行啦，咪先唔使惊噶，唔拉我咩啫？ 阿 Danny 话咧，你拍嗰个屋苑咧，应该系好近柴湾坟场哦。 系啊， 系嘛？ 系啊，所以啲人费事讲啦，系咪 啊？应该俾人投诉啊！ 其实讲真的，嗰啲卡拉 OK 咧，真系好鬼多呢啲嘢噶。唔知系咪 暗无天日啊嘛？ 系啦， 地个环境。 嗰个人即系嗰个我头先咪话嗰个 黑人 K 场咧，见到四个男人嘅嗰个 K 场系后屘佢哋问翻咧。佢哋试过有几个客喺嗰度唱完 K， 跟住咧落咗街之后咧中伏，有其中有个俾人斩死咗。点成日都有噶啦呢啲，你出嚟行系咪先？ 哦，即系佢哋系个，即系嗰个被斩嗰位人，即系嗰位死者系啲偏门人士嚟嘅， 系啦， 捞偏人 士，系啦， 哇！ 佢系亦都试过咧就。即系佢嗱啲嗰次系第一次啦，都几惊吓。咁啊，试过有一次咧，就系啱啱晏昼开始咗冇几耐，六点零钟啦，唔系咁啊，唔系嗰啲场晏昼都鬼晒咁旺。佢记得嗰次系六点零钟，咁咧就有人嚟唱 K， 咁啊要开房俾人啦，咁佢开咗其中一间个房门。咁啊，见到个女有个小姐喺度瞓觉，咁啊，喂，唔出奇啊！啲可能佢你见到佢而家喺度瞓觉啫，可能佢根本冇翻个屋企咧，即系一路饼到而家咧，都未起身嗰啲咧，咁啊行埋跑喂，喂小姐，我哋个房要用啊，有人入嚟唱 K 啊，你一阵我清房，你记得出去啦，我就带客入嚟噶啦，咁啊，佢记得佢着翻啲灯添。因为佢开门嗰时冇着灯嘅，着翻晒灯咧就同佢讲声：喂，你出去啦，我带客入嚟噶啦咁。咁啊出到去咧，咁啊带咗啲客，带咗几个客咧咁行嚟。咁佢一入嚟嗰阵时咧，佢明明见到嗰个女仔系瞓咗喺张 sofa 度，但系咧佢带入嚟嗰几个客咧系完全唔知道有个女仔坐喺度，瞓咗喺度。有几个一行埋就直，即系嗌都嗌唔住， 一嘢就坐落。 一行埋就一攞又得咗落去。但系佢正想坐落去嗰阵时咧，就见到，就嗰个人就消失咗啦。即系佢落去嗰下咧，嗰个人就喺嗰一秒钟消失咗。 哇！俾佢见到咗重叠嗰下，真系癫咁就佢惊到。 佢冇重叠，佢嗰几个佢直情喂，即系想嗌噶啦。嗰几个一行埋去，即系有啲房唔系好大嘅啫嘛，你知嗰啲。咪真系自在唱 K 啊嘛，最紧细啲仲啱啦，亲热啲啊嘛。跟住一行埋去，直情坐低嗰个 人咧， 睇住佢消失咗，即系佢坐落去嗰下就消失咗啦， 冇咗。 系啦，跟住咧，佢仲要你知啊，要扮镇定。算啦，咁啊，咩啊？阿冬天长话冇人接电话， 有封烟、哦，系、 啊、 等等先。 唔系你呢一节差唔多时间咯，系你一阵我哋打俾你，再打入嚟喂，一阵我哋打俾你 好，我哋第三节打俾你啦。 系啊，第三节打俾咧。